啊，你看这个组合大洋都记得特别熟悉了、啊嗯、确实记得人这个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确实深得咱们听众朋友的喜爱。来再说一下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好不好、 嗯、我们的原价在海天堂400家门店统一的零售价是3994，今天在北广购物的价格是998块钱， 998元， 嗯， 40头，每头40克的海天堂的即食海 参，没错， 还有 2袋8到12头的鲍鱼、 啊， 还有5根零下三鲜， 全都拿回家， 全都拿回家， 明星组合。好了，说电话，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今天海天堂的即食海参礼品组合。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接着来说啊，为什么说今天这期节目呢比较有意思？ 嗯， 因为啊，你们的产品在我们平台上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厚爱，有的听众朋友真是一下就订购几组，甚至有的订10组。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请到一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嗯，周维，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大家你好，大家好。 从我们的系统可以看到，周女士在我们平台上订了一共是5组海燕堂的海参、 哦、是， 我看第一次是订了1组，第二次是订了4组海燕堂的海参、 哦、是没错。那第一组呢是我自己订的，是订给我自己的、 啊、 后面买回来以后发现确实挺合适的，我又后面又再打电话连续订了4组。 应该算是吃过海参对吧、 啊、是吃过，因为我是南方人，来到北方以后啊，就是可能这个天气气候不太适应，就经常老感冒、 啊、感冒 然后就是呢，就是大连的一个朋友推荐我说你可以多吃一些海参，说是可以、改善我这个体质少感冒、 啊、 哎，我就是真的就是听他的话了，我去买了一些海参来吃，回来以后呢发现哎，坚持吃海参真的是没有感冒的现在就减缓了 啊，是这样啊、 嗯、 都吃过什么样的海参啊你之前？ 哎呦可多了，我跟你说你要知道真是要吃到好的海参才真的对自己身体好对吧、 啊、 所以我在市面上你说我又去商场也逛了、 啊、 我买下来真的老贵了，2000多块钱呢。 2000多块钱， 嗯，对，就是看你们这边订购只要998嘛，然后我就买了 啊。有人听到我们节目之后、 嗯、 然后觉得我们的这个价格比较合适， 对、嗯、 就买了这些个海参拿回家。 对、 啊、 嗯嗯， 就是价格便宜， 对， 优惠， 对 啊。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嗯、吃起来我觉得这个口感呀比我在之前的那个海参啊口感好很多。首先呢我觉得吃起来不像就有一些海参吃起来喃喃的泡过硬了，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海参的话我觉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筋道， 那比较筋道 是 吧、 嗯、对， 是 我就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海燕堂的海参是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的海参 啊？人工的是、 嗯、 还是野生的？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就是说野生的是不是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那么人工养殖的这个是不是营养价值更低一些。作为这个海燕堂的专业人士啊，杨生你说一说啊。 嗯，其实市面上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海参当中呢，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纯野生的海参了 啊，已经没有纯野生 的，没有纯野生的海参、 啊、 但市面上现在存在的两种海参呢，确实就像这个周女士所说的这样、 啊、 存在有人工养殖的海参， 人工养殖 就在近海区域，然后呢自己挖个池子养这样的海参、 啊、 这样的海参呢它相对来讲它的生长年限会非常的短，因为它成熟期很快、 啊、 一年它就能捞起来、 嗯、 所以这样的海参它营养不是很足、 嗯、 另外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比较大的品牌，类似于像海燕堂我们这样的品牌，所谓的海参的原料是什么样呢、 嗯、 我们把它专业术语叫底波散养。什么叫底波散养？就是我们把海参苗啊给它投到离海离近海很远的地方，投到深海里头20米以下的区域，就投到海里头以后呢我们就不管它、 哦、 让它在海里头自己去生长、 嗯、 这样的海参呢大概的成熟年限会在3到5年以上，这样的海参才能够成熟、 嗯、 我们把它叫底波散养。其实呢它就是说我们人工投苗品质呢就等同于野生海参的品质、 哦、 而海燕堂的所有的海参，周女士现在我可以向您承诺，我也可以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承诺、 嗯、 您买到的海燕堂的海参都是来自于海燕堂自由海域赛里岛的底波散养的好海参、 嗯、 您吃到的都是3年以上的成熟的营养丰富的壮年的海参。 嗯，好了，有这个杨生这句话呢，我觉得这个周女士大可以放心了啊，而且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咱们可以了解这个海参的养殖过程啊。你说那个岸上挖一个池子就养了，那个它的生长期限一定很短，它一定是往里面投很多的这个饲 料 啊什么的， 没错， 把这个海参来催熟。 是的， 那你想一年长那么大个儿，跟3年长那么同样大小的个头， 没错， 那它营养价值一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不对啊？ 没错，它所吸收的营养，它自己体内所储存的营养都一定是不一样的。 海燕堂的都是

跟中国国家女子曲棍球队进行了战略的签约仪式。 中国国家女子 曲棍球队是国家队的、 啊、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从2008年女曲拿了奥运会冠军以后呢，他们其实就一直保持着吃海参的习惯、 嗯、 然后呢通过他们又得知海参堂是一个专业的海参品牌，做的是好的海参、 嗯、 于是通过一些契机呢，我们就走到了一块儿。从2015年7月份开始，我们正式成为了、海参堂正式成为了国家女子曲棍球队的营养指定品。现在国家队女曲的队长叫崔秋霞是一个广东的女孩。其实广东女孩她们对海参来讲不是很熟悉，但是她因为进入了国家队，她就一直坚持吃海参。在上一次这一次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在提前三场结束整个系列赛的时候，她的手指被打骨折了。但是呢，为了确保中国队出线呢，这个队长非常负责任的，他忍着伤痛，忍着手指骨折的伤痛，他坚持把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打完。打完以后呢，确保中国队出线以后，他才跑到西班牙当地的医院去拍片子。拍完片子以后，医生告诉他，你手指骨折了。他这才知道他的手指骨折，当时医生就告诉他，你最少你得半年不能上球场。非常严重。 半年时间。 对，可是当七月份我们签约，我跟他一块在国家奥体中心的时候，咱们的崔队长已经正式恢复训练了，你知道吧？ 真是，一个是我觉得 就一个月的时间，就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是惊人的毅力啊， 没错没错， 争光的这种心理啊，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食物的补充， 没错， 营养的供给，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说咱们是有依据的，因为这个做这么多期节目，大洋我作为主持人，我对海参也有更多的了解， 没错没错， 海参呢，它有自我修复能力， 是的，是的， 它存活6亿年的时间，简单的例子，海参一刀切两半，扔在海里边3个月自我恢复， 是没错， 它确实有这么一个细胞修复的能力， 对，没错。 另外一个，海参里边含有它什么？它是。这个低胆固醇，零脂肪， 没错。 为什么运动员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吃进去他不胖， 是的， 他能量够，不胖，同时低胆固醇又零脂肪，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它没有负担， 没 有 负担。 对， 再说一下，海参不是所有的海参都是这个有这个高营养价值的海参，我们说只有鹩刺身， 没错， 鹩刺身才是真正入药的。现在很多人说吃什么俄罗斯的海参。 还有冰岛的海参， 冰岛的海参， 美国阿拉斯加的海参， 那 多了， 那确实叫海参， 没错， 海参科目的啊，但是它不是鹩刺身，不是我们《本草纲目》里面提到的鹩刺身足敌人参的这么一个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只有独特的海域、独特的纬度、独特的地理位置，才能产出独特的海参， 没错，没错。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款海参，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产品组合跟价格，好吧？ 好的，今天给北广购物的听众带来的是海参堂的即食海参，也就是打开袋直接可以吃的即食海参，一共是40头，每一头是40克，然后呢，另外还有8到12头的鲍鱼，以及5根宁夏山参，这一堆的东西呢，在海参堂的专柜价统一零售价是3994块钱，而今天就在北广购物，北广购物的听众可以享受到998块钱的专柜价。 好了，到这儿了，咱们节目最后了，要兑现一开始我们的承诺了哈。 当然， 那周女士，今天呢，这个杨胜就这个代表他们公司，我们也呢也是代表北广购物，把这一份呢海参堂的即食海参的礼品组合就。送给你啊！ 真的是非常感谢，谢谢杨胜，也谢谢大杨，特别开心。 以后呢也多支持我们节目，多支持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产品，好的产品推荐给您。海参堂的即食海参，市场价值要3900多，今天只要998元，当然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北广购物，我是高燕。那我呢也算是第一次加入北广购物这个行列当中来啊，所以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的产品组合，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蝶鱼组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中农远洋的销售总监彭程，彭程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是鱼和虾。大家都知道啊，吃鱼虾有很多的好处，因为它营养非常丰富，包括它有丰富的镁， 对吧？包括可能还有虾青素啊，蛋白质。如果说经常吃鱼虾的朋友，或者是住在沿海地区和一些海洋国家的这个朋友，会觉得说，哎，我们这附近的人好像都比较长寿啊。 对，吃鱼虾要比吃肉要好。 对，人说这个红肉不如白肉，对吧？对，先说说阿根廷深海红虾吧，它有什么和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这款虾呢，是一款天然野生的深海红虾，捕捞自呢阿根廷南部的南极圈的冷水海域。 嗯，这个海域据说好像是非常的纯净，没有污染， 纯净无污染，非常干净的一块海域。同时呢，为了保证这款虾的营养和美味，所以说呢，我们的捕捞船呢是在水深200米直接捕捞出水。 嗯， 捕捞出水以后呢，同时呢在船上呢立即用-35度的急冻设备把这款红虾呢活体冷冻。 所以说啊，它应该是第一时间将虾体内的营养成分和这种分子来锁住哈，保证了它的新鲜程度，而且营养还不流失。 对对对对。 嗯， 这两点呢也是比如说在近海捕捞或者是养殖的虾类，在生长环境也好，或者是死后在工厂入冻，这种加工方式是无法比拟的。 没错，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深海200米以下纯净无污染，再一个就是在-35度用这种急冻设备将这款红虾活体冷冻， 对 吧？ 这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大特点。 嗯，那第二个特点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款阿根廷红虾呢，在传统的饮食界呢，被称为天使红虾。 这名字还挺好听。 对， 嗯。 那主要为什么叫天使红虾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它色泽呢非常艳丽，它天生就是红色的。 嗯、啊，天生就是红色啊？ 对对对。 可是我们看了很多的虾，它这个天生其实都是那种青啊、灰啊。 对对，只有加热做熟了以后才会变成 红 色。红 的，对对对。 它呢，这款虾呢是天然就是红色的。 哎。 同时呢，因为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呀，包括它本身特有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它的口味是非常香甜的。 嗯。 同时呢，这款虾呢也是能达到生食标准的一款红虾，所以说呢，在星级酒店呀，在日料店里边啊，都是作为刺身的一种高档的食材。 哎，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就说这个虾呀，其实有很少很少能当做这个生食的， 对， 能达到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 的。极少数的几款虾可以能达到这种标准。 没错、 啊， 所以这款虾呢，它不光是这个深海海域的污染，而且它还能达到这种生食的标准，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对，这是从虾本身的品质来讲是非常高的一点。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两大点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还有第三点，也是我们阿根廷红虾呢一个独有的，因为呢从阿根廷红虾的分类来说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等级最高的一个标准，它是个头最大营养最丰富的一款。因为呢阿根廷红虾呢分级呢是从 L1 一直到 L5分为5个等级， 嗯， 它依次呢，个头呢依次变小，然后呢，生长周期呢也是越来越短。 那我们这款虾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这款虾呢，就是 L1 的这个标准的红虾呢，它呢基本上是在海里生长2到3年才能达到成熟捕捞的一种虾。 我们每吃到一只，那它的生长周期已经达到了2到3年了。 对对对，不像养殖虾，可能短短几个月就可以催熟上市。 嗯。 同时呢，这款虾呢，它的个头呢也足够大，然后呢，它能达到20厘米左右一只，基本上呢要比一个成人的手掌还要大。这么大的虾呢，所以说呢，不管是咱们拿回家白灼也好，红烧也好，油焖也好，它足够大。吃起来呢也是足够爽。 我们知道平常我们吃的这个虾呢，基本上都是说 L3 到 L5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虾，就是很少能碰到像 L1 这样级别的，或者说你想买都没地儿买。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可能会买不到，因为本身它生长周期就很长。 对，而且非常稀有，就是我们在海上捕捞的话、嗯、每100公斤的红虾，然后呢只能产生出2到3公斤的这个 L1 这种级别。 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在这儿。 对，非常稀有。 嗯。 所以说呢，原来的话呢都是在星级酒店呀、西餐厅呀才能吃到的这种高档食材。今天呢我们通过北广购物直接送到听众您的家里。 嗯。 不用出门 就能享受到这种漂洋过海的南极野生红虾。 哎，这个听起来我们就觉得很心动啊！所以这会儿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阿根廷红虾的这个级别啊。因为这个级别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吃的虾呢，只是 L3 到 L5 级别的。那我们这次所得到的阿根廷红虾是 L1 级别的。那这个级别大家不要小看它呀，这个级别是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的。而且这个级别的这个红虾，它的生长周期在2到3年左右，每一只虾都是，而且它的个头能达到20厘米左右长，比平常我们所吃到的虾这个10厘米，而且要大出一倍之多。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每捕捞100公斤的阿根廷红虾，我们只能分辨出2到3公斤的这种 L1 级别的，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稀有。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赶紧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阿根廷红虾加黄金鲽鱼的组合价格。哎呀，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啊。那这次的价格呢是4斤的阿根廷红虾加12条的黄金鲽鱼，一共才398块钱。我们待一会儿呢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是如何如何的便宜哈。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您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阿根廷红虾哈。那作为这个虾的另外一个搭档，黄金鲽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款黄金鲽鱼呢，是来自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然后呢是天然，也是天然野生的一种鲽鱼。 嗯， 因为呢这个鲽鱼的话呢，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所以说呢，在整个鱼类里边呢，也算一种白富美。 确实可以这样说哈，因为刚才咱说到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比如说它里面有这个 DHA， 有 EPA， 包括还有 Omega 3系列的这种脂肪酸，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比较的模糊啊，这种概念，但是我们一说这个血管清道夫，一说脑黄金，大家可能就比较了解了。 对 对， 对。 而且黄金鲽鱼和其他的这个鱼类有什么区别呢？ Omega 3系列这种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其他鱼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 对 对 对， 嗯， 它是近海鱼类或者养殖鱼类的2到3倍左右。 哎，所以说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成分，您吃一条相当于吃别的吃好几条。 对。 那黄金鲽鱼它的这个冷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一点呢，黄金鲽鱼同时也是在船上捕捞，在船上加工急冻，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是保证了它的新鲜度，它的营养成分。 没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冷冻的方式，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要进行一个全程冷链。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么好的这个品质的这种鱼和虾，都是用这种冷链的形式来带给我们的，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心动哈。 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的黄金鲽鱼呢，还有第二点好处。 哎，是吗？那赶紧跟我们说一下。嗯、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呢，就是说买回去一条鱼的话呢，去去鳞啊，去内脏啊，很多人呢不愿意去， 很麻烦， 很麻烦， 嗯， 而且呢，很多年轻人呢都不会做， 对， 所以说呢，我们这款黄金鲽鱼呢，为您省去了这些事儿，我们去了头，去了鳍，去了鳞，去了内脏，您拿回家无需再进行这种繁杂的收拾，直接解冻。然后就可以烹饪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好，而且能省时间很多的这个白领，你说回家做饭的话，真的是这个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时间来耗的这个收拾它上，很多人都喜欢拿出来直接就煎， 而且容易把厨房弄得脏兮兮、 没错，所以这样的一个去头去鳞去内脏的一个黄金鲽鱼给您啊，您这回家就直接去吃吧。 而且呢，这一款鱼的话呢，它只有一根主刺，没有小刺、嗯，所以说呢，不管是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不会挑刺儿的听众也好，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大口去吃。 哎，说到这一根刺儿，很多很多人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像这种鱼啊，就是真的是像你刚才说的是老人孩子老少皆宜。 对。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鱼和虾的好处，很多朋友都着急了，到底多少钱能给我们？或者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外围去买，或者说我们要到商场去吃这两种食物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一只虾的话呢，大概就在这个星级酒店也好，在日料店也好，平常要吃到一只， 嗯， 大概呢就要50-60块钱。 50-60块钱。 如果参照这个标准的话呢，我们这一盒虾就要值到 1500-1600块钱。 1500-1600块钱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四斤、是吧？ 对对对。 四斤虾，那如果吃到一只在日料店，大概就需要这个 五六十块钱、 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那这一盒差不多就要到1500多块钱。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黄金蝶鱼的组合呢？ 这个黄金蝶鱼呢，在部分电商平台呢也有在售卖。那一条呢就要到70-80块钱。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多少条呢？ 今天呢我们是整整12条黄金蝶鱼。 12条黄金蝶鱼、那就相当于又1200多块钱。 对对对。 那整个的这个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蝶鱼这样一个组合，如果说你要自己在外面买的话，价值差不多就要到2700多块钱了。 对对对。 那今天给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今天呢我们给到北广购物的听众，我们来自阿根廷的深海野生红虾加阿拉斯加野生黄金蝶鱼，4斤红虾12条蝶鱼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只有398元。 398元是吧？还不够我刚才说的这个零头呢。 对对对。 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北广购物的一个独特之处哈，能把非常有品质的东西最低的价格给大家。 对，我们这是从源头捕捞，直接供应给北广购物。 哎，所以这么好品质的鱼虾，而且又这么值的价格，您还不赶快购买吗？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阿拉斯加的野生黄金蝶鱼的组合呢，因为是天然野生，生长在冷水海域的深海当中，生长周期呢又是非常的长，所以呢它体内富含的像 DHA 呀、EPA 呀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呢是养殖鱼虾的3到4倍之多哈。同时呢远离陆地，海水又非常的纯净，污染少，安全程度那是非常的高，没有抗生素啊，没有催生剂，所以说它是一种安全又营养的一些食品。所以非常的感谢鹏程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这个组合。那这样的这种美食，我相信它应该是适合很多人来食用吧。 首先呢它对儿童这一块呢是非常好，因为呢它体内富含的这种 DHA 呢， 脑黄金， 对对对。大家呢都知道 DHA 呢是脑黄金，同时呢这款鱼和这款虾呢它呢基本上是没有小刺的，所以说呢在吃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 大人孩子都放心。 对，同时呢它的可食用的优质蛋白的成分呢也非常的高。 因为很多人知道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蛋白质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说我们需要的这种优质蛋白质， 对，可吸收的优质蛋白。 对， 对，这样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又非常的高了，而且除了儿童之外，我觉得还有老人可能也是比较适合的。 对，因为呢它富含的另外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EPA， 这个呢是人体不能合成的一种，而且还是必须具备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另外呢虾当中还有丰富的镁。那第三个呢可能对于孕妇，因为孕妇也是我们一个特殊人群嘛。 对对对。 这款红虾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啊，就是它的通乳效果比较强。比如说在这个哺乳期的妈妈们可以吃一些这种红虾，比如说它里面的富含的这个磷呐、钙呀，对小儿啊包括孕妇的这种补益效果非常的强。那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哈，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啊。 对对对。 品质更好，然后又便宜， 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经典的鱼虾组合。 哎，我们所带来的这款阿根廷深海红虾呢是4斤装的，我们在外面如果吃到一只的话差不多就要50-60块钱。那四斤这样的一个分量哈，如果在市面上如果你想去吃的话大概需要1500块钱左右。还有包括黄金蝶鱼，黄金蝶鱼如果在外面一条就会卖到70-80块钱。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12条的市场价差不多也要1200块钱了。所以说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蝶鱼组合在市面价就要达到2700块钱，那今天我们只给大家398元。 398元。 所以这么低的价格又这么好的品质，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好，那下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这个组合怎么来去订购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然后我们把提货券送到您的手中。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使用的时间来拨打提货券上的这个电话，然后我们就会 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将产品 全程冷链送到您的家里。 没错，送到您手中。 对， 新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东来。 我是五常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新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胜。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五常银乐朝燕租乡红阳有机。 我是德亚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最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鲽鱼这样一个组合哈。那这个组合其实它的这种食用方法非常的多样啊，不是说大家光觉得品质非常的好，我只能白灼，只能制这个清蒸什么的。其实它的方法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口感也非常的好。 对，虽然我们这款阿根廷红虾呢来自遥远的异域。但是呢，它一样和我们传统的虾啊，我们可以清蒸，可以白灼，可以 红 烧，可以油焖。 对 啊，所以说呢，吃法是非常的多。 鱼也是一样哈，您想这个红烧也可以，您想垮炖也可以，当然了，您也可以煎，就煎炒烹炸都可以。 对， 而且主要是它是蒜瓣肉，就一根刺儿。所以说你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好，因为以前我也尝过啊，这款鱼它是蒜瓣肉的，嚼在嘴里头那是非常有肉感的。 对，而且呢我们的虾的话呢，因为它足够大，而且呢新鲜程度足够好，所以说吃到嘴里 Q 弹香糯。所以我们今天这款来自阿根廷的野生深海红虾加阿拉斯加野生黄金鲽鱼的经典组合，只有398元。 嗯，没有998，没有1288， 只有 398元。好，所以说这样一个价格又得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鱼，又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烹调我们的虾和鱼的这样一个组合，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啊，我自己亲自去尝过这个虾和鱼，这个虾呢，真的是像刚才彭程说的那样，就是 Q 弹香糯，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本身它的个头就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嚼在嘴里那个肉头劲啊，真的很让大家很回味的。鱼呢，我是更喜欢了，因为它就一根刺儿，吃起来呢就是不会担心会卡着呀，或者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觉得会消化不了，没有关系，它的肉是蒜瓣肉，非常非常的嫩，然后呢又是去头的，去鳞去鳃去内脏，所以烹饪起来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对于我这种喜欢烹饪的人来说省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事儿。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鲽鱼组合。那这样一个组合呢，为什么现在买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 第一呢，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款 L1 级别的阿根廷红虾，我们每捕捞100公斤才能生产出2到3公斤这种级别的。 嗯，而且大家平常在外面买的时候基本都是 L3 到 L5 级别的，所以说如果您想到市面上去自己淘自己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对，同时因为今天我们这两款产品是直接从源头直供给北广购物，所以说省掉了批发商和流通环节。 嗯， 我们把所有的价格利润全部让给消费者， 所以说您在市面上基本上你如果拿到4斤这样的这个阿根廷红虾加12条的黄金鲽鱼，你在外面卖基本上的价格会在2700元左右，那今天我们只给大家398元这样一个价格。 对，所以说呢优惠非常实在， 只限北广购物啊。 对，阿根廷红虾和黄金鲽鱼这样的一款超值组合，在我们自己食用的同时也可以作为送礼的佳品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没错，我们现在人讲究送礼啊，就要讲究送健康、送安全、送品质、 送营养。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样一款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鲽鱼组合把这几样都占全了， 我们送这样的东西是有理又有面。 那当然了，在我们北广购物售出去的东西呢，一定要有厂家保证的。所以说，中农远洋的销售总监彭程今天也要给我们带来厂家承诺。 作为厂方代表，我们呢给消费者一个郑重的承诺，送到您家里的所有的每一份食材都是我们远洋捕捞天然野生的，来自阿根廷海域的野生深海红虾和来自阿拉斯加海域的野生深海黄金鲽鱼。从我们捕捞到运输回国，到陆运，到配送到您家里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全程冷链，保证送到您家里的产品是安全、营养、健康、新鲜。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厂商代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厂家的郑重承诺哈。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关于我们这个阿根廷深海红虾加黄金鲽鱼组合哈，因为我觉得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深海和野生的一个概念哈。因为呢，很多我们现在的吃到虾呢，可能都是一些近海域的这种鱼虾，那它的污染可能相对来说是严重一些，而且呢，很多都是在它这个捕捞死后然后才冻上的，因此没有这种纯天然的这种无染的深海的 生长环境 的这样的虾的这个品质。 同时我们在活体船上直接冷冻加工，这一个过程呢也是保证我们所拿到的这种食材的新鲜程度是第一手的。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它的镁元素、它的虾青素，包括它的蛋白质，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它所独有的一些，比如像这个 DHA 和 EPA 的这种含量会有其他的这种鱼虾的两到三倍。您如果在外面这个酒店啊等等去吃的话，一只就需要50到60人民币，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4斤的这样一个量，那核算人民币差不多就要达到 1500块钱， 没错，1500块钱左右。那黄金鲽鱼也是一样，我们在外面吃一条大概就需要70-80块钱，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条黄金鲽鱼， 12条，而且是收拾干净的， 没有一点废物的， 对吧？ 相当于市面价也要1200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组合在市面价差不多要达到2700元。那今天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超值的一个价格组合 只有398元。 398元， 没错。这样的话您还不订购吗？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